见面是身体的见面是呼吸的都看突袭来的都是场正义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将来人忘在风的淋雨在在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旅行漫无目的累积的旅程想留给你登记工作抵抗空虚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相亲在 CBD 你爱逛的小吃开了西餐厅戒烟锻炼身体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我不在仍有来世别离又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彼此过着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见你是身体的这么是呼吸的就看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这个人忘在风的淋雨在你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 如果能 不期而遇 不该回 寒暄客气 你不懂我 伤到自己 没有怎样 断头痊愈 收拾完 一片狼藉 今天也就 所剩无几 有个你我 早已放弃 为什么还意犹未尽 手提好几袋更替但是纠结的过不去已云淡风轻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疼的年纪我的路上来与你父母也随我娶妻时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了北京 望穿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城市有点脏路人行色匆忙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你都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快乐缺点勇气浪漫缺点失意沉默一句痕迹我们一生不可

暴力，埋怨和后悔，刺了一身。 差不多却没活冷静。

又何必强人留，为了红颜独消瘦，天空总有云卷云舒，偶有彩虹万种愁，皆是执念在心头，雨落后相守，韶华间浓情秀，鸳鸯和弦都没有，想念又不懂愁，恐怕要五六白头，岁月里万物求，唯有不断十八宿，我们歌 生活。 旁人不清楚。

车， 挤我就要回家了。 选择看天气的脸色，还是替换幸福？不会是牛顿，一颗苹果成学问，所以得不到那个人是否该恨。 Listen， 你现在的人生要什么呢？是破碎缘分，幸福或许是诸葛，三顾也不见得成，所以达不到你要的是否该忍，又或者永远是不可能吗？ 走过我身旁，并没有话要对我讲。你不敢抬头看着我，哦吼，脸庞。我问你要去向何方，给你呜呼散养。我问你要去向何方，你指着大海的方向。我问你要去向何方，

个一对同济北对山东，两鬓霜一颗心，心泪成酒红，几颗心